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嗱，严打啦吓咁样，即系最安全嗰日咧，就我玩咗啦。咁啊，讲下呢样都唔会有错啦。即系我哋搞嗰日咧，就9月3号 G20 高峰会开， 但系开学啲都冇晒噶啦，照计。 唔关事噶，其实唔关事噶。 唔系嗰啲年青啊、貌美啊、学生妹冇晒， 一样年青貌美，一样啊。OK 啊，冇分别。咁 即係啲畢唔到業嗰啲咪唯有做長工囉。 咁其實我成日喂我同你講下啦而家。嗱呢一集呢咁又仲係10月前嘅今日應該係27號出街啦呢集應該係。咁你知嚴打嘅嘢啦。即係我唔清楚會打幾耐嘅其實。但係講真你要有個準備。即係呢其實呢排呢其實呢一排呢都一路以來都係咁樣㗎啦 ,ok? 不斷有啲網友呢好撚奇怪嘅好撚奇怪㗎、即係講下啲網友先啦好冇。 好。 牛哥邊度玩安全 啊 其實我唔識答你㗎。 你香港玩都唔安全㗎。 啊我又唔想我都本來我想講你唔玩唔撚玩咪安全㗎。係 囉。 但我咁講好撚串。 啊 我成日想咁答佢。我其實冇保證安全你知道一但我成日講但成日網友都問。OK,真係㗎你唔撚玩就安全囉。 係啊 ,OK? 好啦咁成日講話喂咁而家我想去常平玩啊咁得唔得嗱呢個月啊就呢個月其實15號咋 ,OK, 9月15號6日呢集 ,OK? 我依家三個網友問我東莞玩點樣啦點睇啦。咁我不厭其煩我再講一次 ,OK? 唔理你嚴嚴打唔撚你乜撚嘅嘢總之要掃第一時間必定掃東莞更加嚴重嘅必定係掃常平喺常平入面最嚴重一定係掃桑拿 ,ok, 跟住咁你諗下啦即係呢啲地方其實某程度你可以話高危又可以講唔啦富 X 又開返啦月花又開返啦但講真 千祈唔好去陸豐玩啦依家。 你係咪認為即係覺得好開心呢喺地方玩。係咪先喂嗱當然你話哎呀牛哥我啱啱先去完五花玩完。 OK 啊 冇問題啊 好安全啊。 冇問題。 咁你敢唔敢保證你去完之後前腳走後腳公安嚟查牌掃場呢 即係你唔可以成日同我講話我收下玩好安全啦。邊個問題啊好似牛哥你講咁樣。好。咁你就唔好問我唔安全啦。 係呀。 係咪呀即係唔好咁撚樣啦。即係我唔建議網友再去東莞玩。甚至即係唔好話常平呀話聲你聽。常平真係即係我唔建議去到我唔代表你唔好去啦。當然日有朋友嗌我去我都膽粗粗去嘅我都同你同網友一樣。膽粗粗搏囉去一次囉驚嚇人咁巧啊。一定係㗎一定係呢樣。你記住拉你係咁巧唔拉你 係你好 都係咁巧啫 都係好彩囉。 ok, 拉你就好彩你唔拉你都好彩啫 ok, 同一咩人哋要掃你諗下第一時間掃咩嘢深圳 ok, 第一時間一定係掃沙井先啦唔係一定係掃沙灣先啦一定係掃向西啦一定係掃沙咀啦 知名㗎嘛。 啲出名你一定掃我先啦嘛。 係呀、啊。 ok, 咁你而家你唔會再問我牛哥向西柱哥唔安全㗎嘛。向西柱哥安全囉已經冇晒啦掃撚到。 係呀咪重建㗎嘛好多都。 重建囉掃到冇晒啦。咁你咪羅湖村囉或者去羅湖村囉咁搞有次㗎嘛咪一樣照掃。一出名就掃㗎啦你試去沙咀有幾間卡拉 OK 都接撚埋啦你唔好話沙灣金鳳園接撚咗啦因為冇生意㗎嘛因為掃得勁㗎嘛咁如果譬如你真係仲要去問呢啲咁嘅問題咁其實唔你係當我白痴定係當你自己白痴呢 即系我唔介意你去噶，因为去唔紧要，你唔好再问啦。 嗯， 掉以轻心啫嘛，你觉得？诶、哎，唔一次半次惊喺，唔一次半次惊喺咯，我唔惊噶。坦白讲，而家有网友嗌我牛哥，我请你去。陈明华，你请我，我实去噶，我实去，我惊咩啊？一次半次啊嘛。但我唔会走去问啊，你请我个喂，而家安唔安全噶？你咪托咩？保证你安全咩？甚至乎唔系我所讲嘅常平。其他地方都唔敢保证安全啦，唔好再走嚟再问啦。第二，话呢轮啲网友都记得黑嘅。 嗯， 离婚又离婚，乜嘢又乜嘢，但系咁啊呢？作为一个主持人，咁同咗啲网友有交流有沟通，啲网友而家又分手，同啲女朋友系好啦。 作为一个网台嘅主持人，我哋只能够深表遗憾咯。 系，即系你问我点解决，啲网友成日问我。 边方面点解决先？分咗手之后， 而家唔需要。我而家佢唔系啊！我同我女朋友解成咁，我同我老太太解成咁，点解决？牛哥有冇方法？ 啊！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好冇？ 我啲咩牛医生啊？ 我完全唔识，我识我就唔捻使叫鸡啦。 如果你识，你今时今日就唔会单身啦。 系咯，我就唔系单身啦。我弱项嚟噶，你唔好以成日认为我。我唔捻知点解啊！你系咪俾个错俾个一个错觉你哋？我好识沟女， 嗰个系我， 可能你嗰个系。 不过我识唔代表我会用。 O、okay. K， 喂，大佬，我识閪沟女咩？我真系唔捻窒识，我识沟女，我唔使叫计啦。但你冇又成日觉得哎呀，牛哥你好似好识沟女咁啊！我屌閪多啫。 系啊， 我唔系等我识沟女嘅，所以你 试下问下佢啊，上山会唔俾钱嘅？你睇下佢仲会唔会翻嚟玩？ 系咯，就咁简单嘅啫嘛，系咪先？喂，大佬，即系唔好成日摆到我一个咁高嘅状态，我唔系啊， 系 我唔系。当然你又同我分享，其实可以分享咯。但系 要请你饮啤酒咯， 系啦，啤酒咯。但系讲真，你要我解决问题 ，sorry 啊，我唔识啊，我亦都会觉得。好似对你哋唔住咁啊！你问得我，因为信我嘛 啊 嘛将你哋拍拖嗌交分手嘅嘢、离婚嘅嘢问我点解决吓、啊？你系信我先问我啫，但系唔好意思，你问亲我自己都唔开心，因为我帮唔到你，我唔识答你哋啊。 但系如果你有性需要嘅问题咧，你可以 呢样可以问我 帮手啦。 当然啦，你要 性功能障碍咧，又可以搵阿牛帮手啦。 我有神山虎 ，OK， 佢都俾开剂药俾你叫神山虎嘅啫。 即系你哋可以，即系性需要嗰啲可以搵我啦。当然你有钱啦，而家你知去神秀起码袋4000蚊人仔啦，系咪先？吓、啊，你哋有钱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但系嗰啲问题你就唔好再揾我啦， 啊、 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唔开心噶。你譬如有时啲网友， 啊、 即系一个记住安唔安全，啊、你唔好再问我，我答你唔到啊。你想我点啫？我答你安全，你咪去啊。 你濑嘢之后咧，忽然屌鸠你咯。 屌鸠我，我话唔安全，你系咪唔去啊？我谂坦白，我话唔安全，去完之后你死到就死到冇死全家嘅，你系咪唔去啊？咪有人照去。 咪咯， 你咪嚟做乜捻嘢啫？ 去完先算啦。 你系谂住搵个借口到时赖鸠我啫嘛？一定系咁捻样咯，你咪捻玩呢啲咁嘅嘢啦，我唔会同你癫。第二，即系你啲感情问题，我唔系唔想帮，我有心无力，我帮你唔到，我自己都好捻难过变咗。我就变成日唔开心。咁嘅嘢，我唔开心，不如你唔开心就算啦，不如唔好搞到我都唔开心啊。 唔系你好似啲官咁答咯，一系你问翻相关部门啊嗰啲咯。 我应该叫佢咪十九八十口嘅，点样沟女呢啲啊叻啲嘅。OK， 咁啊讲完啦。咁啊，我呢啲真系吐下苦水啊，有时真系好捻辛苦。你讲严打啦、 啊。 你知唔知咧？几年前其实大家知啦。东莞中央台咪爆咗东莞常平嘅一间机场。咁、 啊、 跟住搞到东莞而家咁样嘅。咁其实你咪觉得呢即係啲记者嘅手法系点样呢？ 咪不停咁撩撩撩撩撩囉。 嗰记者嘅手法就是假扮一啲客人。 我放射。 係啦，就坐喺嗰间卡拉 OK 度。跟住攞住个唔知嗰啲针孔摄录笔啊定係咩眼镜摄录针孔摄录眼镜啊。咁就影系点样呢？就影到一啲女一字排开 啊， 俾你揀 啊， 跟住个经理就讲呢件女嗰件女嗰件女咁样系咪？咁跟住咧影到呢啲证据咧，跟住咪翻去中央台咪大做啦。 系啊， 逢系电视台都咁做噶嘛。 系啊， 逢系报纸杂志都系都咁做噶嘛。 系啊， 神兽就叻啦。 唔系，我想问咧，即系啲记者嗱，你识啲人咁多啊？咩记者放完蛇之后好啦，即系搜集啲资料足够啦，咁佢哋会唔会开公数玩埋跟住先翻去交功课咧？ 唔知啊，你呢样我真唔知啊。玩一定玩。好多跟住幾隻都玩， 反正玩埋呢次之後，聽日個場都唔知走喺度啦。報完之後， 開唔開公眾我唔知啫。玩一定玩，我識好多，即係香港啲記者都玩。啊，咁樣你唔好講啦。 OK， 繼續。 即係最大禍係咩咧？啊，你有冇第二樣嘢？你有冇發覺，逢係大時大節先至有呢啲咁嘅報導出嚟嘅咧？ 正常啊， 正常啊。咁神獸有咩對付嘅方法咧？ 有咩方法？ 有啦，我真系觉得神兽系一个，即系啲人咧系有脑啲嘅 啊。 佢有一个对付嘅方法，你记住啊，佢呢个方法系对付记者噶。OK， 为免啊，讲真系好简单啦，即系我唔想俾人报道嘅话，首先以我提升我哋讲嘅啱嘅话，我哋大时大节就最高危啦，即系五一、 十 一。 过年 呢三日啫，即系你喺呢三日里边，我哋做佢哋会好有好戒心啦。咁佢哋防咩？佢唔系防公安，你记住啊。佢哋都唔系防中央啊，佢系防记者。 记者仲大镬过中央啊！ 因为记者一报就唔使玩。 系啊，公安就得高价。 神兽，我啱啱九月三号去呢一次咧，记住啊，系早到九月三号开始，佢已经防备人哋去放蛇噶啦。OK， 嗱，睇下几紧咧。我哋去睇女，我得多日咧，我哋有四个网友，阿碌未嚟，其实阿碌嚟嚟埋噶啦，四条友睇女，以前我哋出去睇女点啊？啲女一字排开十件，就企喺你面前，俾你拣，而家唔系， 逐件， 九月三号唔系，佢唔系十件十件过嚟，系一件两件三件咁过嚟 ，OK。都唔止，已经唔系企喺度俾你拣，佢会坐喺个梳化度 ，OK， 等你拣，扮乜撚嘢咧？ 扮客， 扮朋友，扮客。喂，以前企喺度嘅你先话佢系性工作者啫，先话佢小姐啫。喂，我攞咗个针孔摄录机，影嗰条女系坐喺度嘅。 但系啲制服咧，冇制服， 普通衫裤。喂，咁呢条女坐喺度啊嘛，而且两件，你吹佢唔涨啊？就算央视做过嚟想做勾神兽，假设 ，OK， 一嚟到我攞咩证据啊？啲女又唔系企晒喺度， 系咯， 又唔系十件排开系两件俾你吓，咁啊你佢继续一嚟到佢唔同你讲嘢就坐喺梳化度吓，咁你先拣啱就啱，唔啱佢就会走。OK， 喂，咁你系冇就唔似系一个拣女嘅情况嚟嘅 吓， 喂，咁呢招咪高咯？咁就系个记者过嚟放蛇，咁点啊？你放到啲咩啊？你咪拍攞友走咯， 咪放到啲就系话啊呢、這个场特别多女性朋友同大家玩咯、啊， 有啲女仔戆鸠鸠冲入嚟咯，喂佢攞唔到啲一字排开呢条女几多钱，嗰条女出嚟自湖南，我呢招湖南真正三十18岁 出街嘅行出嚟，唔出街行口步， 出街手摆后边，唔出街手摆前边，冇咗呢样嘢啊嘛。 喂，咁样佢反而嚟得更加直接、安全啲。 喂，咁样你明嘅，起码你只要一样嘢，你唔俾记者认得到，啲记者唔睬理你噶嘛。南方都市又唔睬理你， 第一现场又唔睬理你， 又唔睬理你噶嘛，系咪先？佢影得到。驚喺你間場嘅大鑊啫，咁所以佢而家呢個避開記者嘅方法非常之好。嗱，當然啦，我第一次去，我啱啱我哋去到，咦咁樣揀女嘅，我哋梗係唔慣啦，但係喺個場立場，佢真係梗係咁做啦。呢個方法真係高噶，而且你諗下啦，甚至我上個禮拜咪講過夜貓嘅，而家其實深圳嘅場啊，而家。99%唔可以太暗㗎嗰間燈。係燈光仿嘛火慢係擺晒真正卡拉 OK 咁樣。反而阿健哥哥你嗰晚生日會啲燈反而可以夠暗啲。而家反而正 K 呢喺深圳羅湖呢或者福田呢嗰啲斜 K 呢係仲光猛好多。即係避開咗嗰啲記者影完之後 佢话哎呀呢啲咪邪机咯，邪机过万到咁样样嘅邪机， 系咯， 见哥哥嗰晚成晒好嘅邪机啊，咁样就似一日你暗好多， 系啊，一条女十条仔坐噶， 咪先嗱，咁你咪有呢种方法，呢、這个方法我估计九月就开始行啦。你谂下神兽系几多心思细密啦。我同呢网友讲，九月十五号就我就唔会吹鸡噶啦，至到十月十五号。我都唔會吹㗎喇。 同埋呢有個即係如果你啱啱咁講完之後呢，其實我覺得都有個好處，就係話好啦，既然佢係三兩個女入嚟坐低玩嘅，咁就 係玩坐低 嘅，坐低啦。 你啱就啱，你唔啱就嗌一個走，或者嗌第二個走。 係啦。 留一個兩個都得嘅。 咁其實好簡單樣嘢，就算嚟掃場，咁、那個場都可以話我唔知道個女仔喺邊度嚟㗎喎。 但係咁你嗰啲唔知咁 先。咪即係咪呀，即係可以。 佢呢啲咁樣話掃話唔好掃場㗎，掃場你識佢。人哋公安嚟扫你噏乜撚嘢，你都死㗎啦。 你要記住一樣嘢，如果佢嚟掃場的話，咁你都要拿出證據來㗎。係。啱啱先你有咩證明呢啲女係咩呢，可能佢只係出面下嚟㗎喎。我以為係返啲 friend 喎。 記者啦，呢個防記者好有話啦。防掃場呢就 都可以嘅。 可以啦，但係就唔係真係咁有效嘅啫。 同埋你只要唔喺間房度搞嘢呢，某程度上公安催你唔張嘅。 但係俾記者咁補報呢就撚大鑊㗎嘛。 因為你記者冇情講㗎嘛，公安做咗經驗價錢 就理你㗎嘛，冇記者。所以呢，因為神獸九月開，因為我哋海港係九月三號㗎嘛，九月開始咁做啦。咁即係起碼九月至十月啦，我覺得九月呢個月呢佢都咁做㗎啦。咁十月之後呢佢就應該唔會咁做㗎啦。因為其實咁樣係幾冇人嘅。幾冇人嘅。但係正在安全啦，因為間場安全，佢諗得到 咗。至於好冇人嘅。咁當然你哋就係譬如你哋可以去開嗰班咁。基本上都有晒 target 㗎啦。 我冇 target 㗎，次次都冇其實。 唔係你冇啫，有啲有㗎嘛，可能有換㗎嘛。 咁啊。 係咪先，咁你有晒 target， 咁即係佢哋嚟講係安樂啲，又玩得舒服啲咁解囉。 即係話我覺得呢，即係嚴打我就咩九月十五號之後唔搞，但係神獸係比我更加穩陣。佢九月頭就已經開始做呢個動作啦。淨係俾兩件女坐喺度嘅啫，唔係企喺度。佢已經做呢個動作俾你啫，即係人哋係諗做嘢係心思實物過好多人。即係我都好心思實物啦，嚴打前後十五日啊，即係就解釋。如果俾我搞，我十月十五號先搞噶啦。 你嗰啲叫招土政策，即係你索性唔去，但人哋打開門口做生意，有冇可能唔開嘅呢個月啱啱先？即係你要做生意揾食㗎，你唔揾食啲女都要食㗎。 所以咧，咁我哋咪我所覺得。即係嗰應該要讚呢個場，佢係為咗安全兩個字係做到好多嘢嘅。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佢好似聽講話係咪之前喺東莞做開㗎嘛呢個場嗰個老細。 咁慣曬囉，咩 有啲咁嘅經驗之後呢，咁已經諗到方法應付，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 呢樣。唔係呢個記住呢個方法係應付記者啫。中央派員落嚟，你係度度都冇可應付嘅。Okay? 都可以咁講囉，但係如果你都係嗰句你係純粹唱卡拉 OK 呢係冇人搞到你㗎嘛。但當然你裏面搞毒品啊，或者你裏面直情搞埋啊，咁先賴嘢，因為你沙灣嗰陣時衰都係衰呢啲㗎。 衰呢啲啫， 係咪先。 就你正法啦嘛。 係囉。 好啦。咁啊呢個咁安全嘅即係陳秀話點解咁安全值得表揚咁我已經講咗啦。咁即係梗係講返啲氣肉啦。氣肉唔好講我先，因為其實時間唔知夠唔夠講我。咁啊講下女啊。咁其實呢次唔多嘅。我哋一行就四人。咁啊有阿碌啦，空少啦，同埋一個廣州嘅朋友，喺廣州嘅朋友啦，揸住個車仔㗎 ,ok, 咁同埋我啦四個。咁啊揀女啦。咁阿空少揀咗件，其實喺我嚟講當日呢四件女有三件好撚得嘅。三件得啦，唔好好撚得啦，就係、是、我空少同埋廣州嘅各位網友嗰件，尤其是廣州網友嗰件係最撚得嘅，我覺得。OK， 阿陆个人系啲， 咁啊，阿陆啲閪运真系 唔关事，阿陆拣得又系，即系嗱，咁我哋玩游戏啦，咁四条咧喺度玩游戏啦 ，OK， 吓，咁啊玩鳄鱼，咁嗰条女都唔好投入噶啦，我唔紧要，我唔投入，我哋玩得投入啫，咁因为玩完鳄鱼之后，咁我哋又玩人失踪啦，失踪啦，又闯一轮歌啦，咁跟住。话都觉得唔乜嘢玩，我梗系攞副绝招出嚟，攞副啤牌出嚟锡啦，系咪先？咁啊，啲女好开心喎，玩锡啤牌嘅时候，笑到肚真系肚痛啊！啲女就系点样咧？笑到踎咗喺度 ，OK。但系唯得就是一个人冇玩嘅啫，系冇玩。佢话唔卫生，嗰个就阿碌件女。 玩玩下就走咗入厕所，匿埋。 吓，匿埋使唔使啊？ 唔好理啦， 巴尴尬啊！ 咁就好啦，咁我觉得我阿妈阿碌就好啦，冇人啦，我谂冇人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一件女，嗱嗰件女个嗰、那个灯嗰对灯系温大啊，大嘢嚟噶，我听听，即系 灯灯大， 似灯大啦。咁阿碌系咪觉得好过瘾咧？咁、啊、件女可能阿碌好中意嘅。啊但系佢嗰种态度咧，我就非常之唔中意啦。 话家教好好嘅咩？ 唔关事啊，因为嗰个女觉得唔卫生啊，佢就佢都唔卫生。我锡完之后你锡，你锡完之后佢锡，咁我即系介绍同佢锡，佢唔卫生咯。 你系接大保鲜纸佢啊嘛？ 唔捻实知啦，系咪先？咁咁样玩下佢眯埋咗，但其他女又好乐意嘅，好开心嘅。但系呢条女好捻实冷静啊，即系成晚佢都好捻冷静，成晚都好捻。清醒啊！唔知点解，系唔知咪怼佢饮酒，饮酒咯，饮得唔够咯。佢同其他女仔唔同啊。咁啊，咁当然啦，阿碌系冇俾个赛后报告我嘅，因为我想问阿碌，阿碌又唔得闲啦，系嘛？啊，咁啊，咁冇计啦。咁啊，最后嘛，阿碌自己玩啦。好啦，咁啊，阿碌有阿碌玩， 但佢有同阿碌玩嘅。 有。 哦，咁 即系所有差妹啊，咩围妹啊，色中啊， 嗰啲团体游戏又冇玩， 净系绝 pair 牌冇绝嘅啫。但系你记住，冇绝 pair 牌就真系闷好捻多啦，系咪先？啱唔啱啊？咁啊，其实过程就冇嘅。咁啊，又讲下阿空少啊，即系我同阿广州嗰个网友，唔好讲住下个礼拜先。OK， 讲下空少，空少咧嗰件女又其实有几得噶。我而家得我想俾我，如果我有冇上去想俾你睇，但系我。问阿空少攞嗰条女微信，叫嗰条女抄我微信咧，即系复翻俾我咧，佢嗰条女冇加我，唔知点解啊？我又冇揸佢啊，我唔知点解。OK， 咁啊咁空少就俾咗个赛后报告我嘅， 满唔满意咧？ 佢话好玩啦、啊，但系佢一个好奇怪嘅赛后报告嘅，有一段嘢，即系啲屌閪嗰啲唔好讲啦，即系嗰啲系人都知噶啦，费事讲。OK， 佢就话呢个女仔系自己用自己嘅私家套。 我唔排除有啲咁嘅女仔会真係咁样都係嗰个问题啦，可能唔卫生话。 唔係佢就答咗阿空少喎，佢话佢用普通避孕套会过敏。 喔、哦、会有啲人係咁㗎。 係啦。咁係咩过敏呢？ 橡胶啊。 乳胶过敏。 啊、乳胶、 啊。因为其实即係啦今日呢就是最后一集。放广告啦 ,Sakami 广告啦咁、最后我即係俾我完之前用三分钟讲下 Sakami 啦好冇 ?Sakami 0.02 啦或者 0.01 呢咁佢就係、是、UV 嚟㗎你 VU 啊 ,UV,UV,UV, 咁呢佢唔係一种乳胶产品。以前嘅避孕套係咩嚟嘅呢以前嘅避孕套呢係橡胶。橡胶呢你想做到好薄呢基本上是好撚齊困難嘅、嗯，我先嚟聽 ，OK？ 咁你想做到佢薄，跟住呢啲人就諗到將橡膠溝牛奶， 嗯， 變成乳膠，咁、那個袋就會薄啲啦， 嗯。 其實其他嘢都薄啲，咁啊慳翻好多錢呢個一個物料用少咗啊嘛， 嗯。 啊，咁就當然唔係避孕套啦，但乳膠咧就好多人會乳膠過敏啦。點解係係啲咩人呢有啲人飲牛奶會吐瀉， 係啊。 其实那些人不是乳胶过敏咯。咁、其实避孕套呢以前的避孕套是很多都是用乳胶做的、 嗯。 基本上全部都用乳胶做的。咁、那些咪过敏咯。咁令到那个女仔会痕啦红肿啦不舒服啦。咁所以呢现在尤其是出咗 UV 之外之后 ,VU 定 UV,UV, 出咗 UV 又咁 Sakami 就将佢变成避孕套啦。咁冈本都是的。都唔係乳膠嚟嘅，佢都係 UV 嚟嘅。咁睇啲厚嗰啲就唔係啦，厚嗰啲就真乳膠啦。咁樣當然以前未有 UV 呢只物料嘅時候咧，就佢將一啲乳膠病毒咧，就變翻橡膠。 嗯， 橡膠就唔會過敏啦。或者喺個乳膠度再加多一層膜。 嗯 ，OK， 就去防止嗰個另外女仔過敏嘅。 嗯， 咁啊所以呢如果譬如有啲男性呢譬如你自己个女朋友啊太太啊过敏啊咁样有咩办法解决呢除咗打针菌之外啦咁、其实某程度可以选择避孕套系可以令得到你防止呢个乳胶过敏。 嗯。 就例如即系最后一次一集广告啦 薩卡米亞一樣啦，佢嘅 0.02 係 UV， 佢全部橡膠嘅成分，咁你咪可以用呢啲避孕套囉。或者我會咁諗㗎啦，下次我自己去唱斜機，咁為免，因為我唔知女仔女用佢自己避孕套係咩嚟㗎嘛，我而家當然對我自己避孕套有信心啦，咁我梗係帶我自己避孕套囉，咁我就妒忌加薩卡米兩個避孕套擺埋一齊㗎囉，譬如一咁啱得咁巧撞啱一個乳膠過敏嘅個女仔， 咁用薩卡米囉， 咪即刻薩卡米囉 ,0.02 囉， 普通嗰啲冇問題咪用妒忌囉， 咪妒忌囉，因為妒忌有個好處㗎嘛，而家新嗰隻妒忌係無色無味㗎嘛，係冇以前嗰種臭膠味㗎嘛，又薄， 我要為你吹囉， 咁我唔撚你㗎啦，咁 OK 㗎囉，咁咁呢就咁樣囉，咁最後一集咁聽埋嗰個廣告可以收皮㗎啦，咁以後話真係聽啦， 除非再有贊助啦， 以後嗰啲廣告唔係因為你撐咗我200個避孕套，我免費俾一年啦，以後收錢啊，你自己諗， 我自己唔識買避孕套啊， 係囉大佬，但講真薩卡米是一個不錯的品牌來的，但是不好意思，你真的有勁敵，新那隻杜蕾斯真的比你更加好，我覺得節目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講一下我這次在10月之後，我不知道可能會有一集特別節目出街的，因為我阿的我同我錄的，我這集我不跟著我講我這一次神獸的經驗，即有得講的，都要留返不知幾時了，可能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總之不會欠你們啦，你們都可能已經身材開咗啦，咁我都未知㗎，咁睇 緣分啦， 咁我都點樣會做返夠我哋先出街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唔知邊個唔知係咩 topic， 又唔知係咪阿的定係我哥未知，咁下個禮拜先見， 好，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貂麻牛極力推介。